恨前心中，难忘你恩心，我偏偏有恨，相思难共。情如天，盼地广阔，愁如海，繁换汹涌，要共对亦难。几千重，愁愁怨。